没回起过笔写第一次歌词、哎、如果我从最开始就把门遏制、哎、可是这种奇妙的感觉无法得知克制、哎、无法说 adios goodbye 你在各自心中寻找那簇火光越探寻越躲让但只要明白新的方向定将走进火亮让我们假设这一切都未曾有发生带我回到十字路口面向抉择发愣是否像现在一样没时间谈恋爱是否仍在让父母为我前途嗔怪是否还会和曾经真爱的东西分手是否 same shit different day 无力麻利而奔走是否玩得转生活中窜出的各种烦恼你看是否按照这样想现实就担保生活中那么多的是否组成复杂卷有的可以有的真没有不止差钱 在每一个人身上我看到一束火光 别把它吹灭说话要小声抱住它光芒把你我照亮温暖随着火光传遍世界大街小巷 现在旁边和我对唱 CD 柜上几多唱片的堆放抹去灰尘抹不去那当年的悲伤为什么梦想还未上场就退场为什么有些疾病找不到配方为什么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不能退让又怎么能去和那些无情的命运对抗黑暗和光明你来我往的僵持在闪烁的火光中央用这样的方式来燃烧着自己点亮着他人不用给我打分我不是中国大人影子被拉伸还是被光倒着挂说一声阿门阿弥陀佛等好的话跟着我所唱的火光的朝向不管沙发还是板凳都能被照亮 在每一个人身上我看到一束火光燃烧、yeah 那团火光映出我将来时的过去别把它吹灭说话要小声抱住它光芒把你我照亮温暖随着火光传遍世界大街小巷 说说说火光说说说火光说说说火光说火光把你我都照亮